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们是李凯和王哥组合啊。你看，不太适应。 今天是直播，还问谁是？人家都上3天班了。 没问你，问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上班适应吗？ 反正上班第一天，这个盼望着盼望着，这接下来就该盼望着过年了。 今年的假，非常抱歉的通知各位，已经没了。 对，这2015年所有的这个国家法定的这个节假日啊，都使完了。 嗨、哎，不过话说，什么叫？还有周六周日嘛，对吧？ 还可以盼2016年的嘛。 哎呀，其实还有很多周六周日的文娱活动也是相当不错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微博上充斥着好声音粉们对黄牛的痛斥 啊。那唱歌比赛， 对，昨天晚上是第4届中国好声音的决赛啊，这不是在鸟巢嘛啊那儿举办 啊， 很多的黄牛啊，包括一些假黄牛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就开始倒票。还有假黄牛是怎么回事？ 所以人家说了嘛，说碰上黄牛卖高价票不算什么，碰上假黄牛卖假票那才叫惨呢。 最后啥也没捞着。 哎呀，据说中招的人实在是不少，受骗者向警方报案的时候发现，同命相连的被骗的人竟然排起了长队。 哎呦，这是骗了一大片。 哎呀，昨天晚上有一位网友叫无敌大大呱呱，你听这名字啊，这个就遇上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黄牛。虽然说他最终还是进场子里边了啊，但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鸟巢门前卖票的黄牛的确不少，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啊，想象当中的便宜票，一般比如说开演之后50甩卖 啊， 这样的景象是没有。 嗯， 眼看着快开场了，票价越喊越高 啊， 甚至都超过了票面的价值。哎呀，在这些黄牛当中，真假黄牛实在是难以分辨啊，有的甚至根本就没票，声称啊没票我也能把你带进去。见了几十个黄牛，这无敌的大大呱呱仍然是十分谨慎，没出手。 嗯， 但随着时间推移，鸟巢里边已经响起了张磊和那英的南山南、这下让他着急了， 越听越着急 啊。最终他找到一个操东北口音的黄牛，花了300块钱买了原价688元的票， 这算打折了呗？ 也还不错，基本上算是5折吧。 赶紧进去吧，要不人一会儿唱完了。 就这300块钱，据说对方还不依不饶，说他们太抠门啊，拿着从黄牛手里边买的票，虽然进了场地，但是很快就发现有问题 啊， 座位号对不上。 这个座位不是跟票价直接挂钩的吗？ 那是啊，一看后来发现自己拿这张门票啊，这个价格那个地方配贴上一标签， 就是688那价是后贴上去的。 把这标签撕下来一看 啊， 原价688元的这张票实际是188块钱。 哎呦，那300块钱其实还是赔了。 那是啊，这绝对是被骗了。无敌的大大呱呱的遭遇还不是最糟糕的啊，好歹进了场子里边了。有一位李女士的遭遇，哎呀，连她自己都是欲哭无泪啊。她拿到的是一张假票，问问她这个购票过程啊，其实疑点颇多。当然不是着急的慌 时间不等人，进场心切，所以被骗了。李女士回忆了一下，说原本她是有票的，昨天晚上来到鸟巢的时候呢，几个朋友突然之间也想过来听听 啊， 但是没有富裕的票啊， 这现来这么多人上哪儿找啊？ 所以就想到找黄牛的办法。 嗯， 她说我先到鸟巢，黄牛挺多的，看着看着怎么都觉得不靠谱呢。等了近半个小时，朋友们也到齐了，李女士觉得我人多了，我判断力就强点吧，不至于被骗吧。于是几个人壮着胆子就找了个黄牛。 嗯， 李女士还记得这个黄牛啊，是挺壮实的一个东北人， 就是 东北的都那片的。 好吧， 脖子上还戴着那金链子 啊。 李女士说找他呀，是因为看先前几个人已经完成了交易， 今天人家开张了， 应该觉得靠谱。李女士就跟这个黄牛谈妥了价格，但是对方没马上拿出票来，而是玩起了神秘 啊， 说内部票，这内部票不能让你们看见 啊，还有内部票 你别让别人看见，以后还怎么做生意 啊。 于是呢，把李女士和朋友就带到了鸟巢东门附近一个光线特别暗的地方完成了交易。 嗯， 等李女士一行啊兴高采烈拿着票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一验票 假的。 哎呦， 再想找那黄牛怎么着也找不着了， 这厂子也进不去了。 哎呀，李女士说当时对比一下都好了，因为我手里边有一张真的呀、 啊、 这一对比跟那假票一看，哎呦，不一样的地方实在是忒多了。假票上的字体明显是歪的，最糟心的不是买了假票，而是耽误了和大家一起看演出这心情。 嗯， 哎呀，虽然手里边有一张真票啊，李女士最终也没进场，没一个人进去，之后让大家在外边晾着啊、 哦， 选择陪朋友一块儿去报警啊， 都没看成比赛。 哎呀，当时来因为假票来报案的人都开始排队了。 哎呦，真是人数不少啊。 哎呀，每年这个大型演出，尤其是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演出，都会有黄牛啊。但是现在黄牛看起来也是啊，鱼龙混杂。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让这些演出市场价格不那么高的离谱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演出票价标价1000啊，真有开场时候卖50的。当然有些演出真的要是真要是这么热门啊，让那些骗子钻了空子，这确实也不大正常。 是 吧？ 而且不过这个没进去的那些朋友也不用太难过太着急、 啊、 就昨天进了现场看的一些朋友，这现场反馈也不是特别好，还是觉得挺失望的。 是吧？ 所以说也没见得咱守在电视机前看那比赛这个效果就打了折，还真未必。 是吧？ 嗯， 这就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呗。 不是，据说现场延时50分钟、 啊、 为什么延时50分钟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比赛结果最终这大家已经都得知了嘛、 哦、 就那么回事，一个比赛看看热闹就行了。 甭管是比赛也好演出也好、 啊、 我们还是希望这样的支付手段越来越科学、 啊、这倒是， 对吧？然后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付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下回啊咱还是挑正经靠谱的网站也好，票务代理也好，买靠谱的票，别找黄牛了。 去年啊，借国学之名啊，为女性正德以 什么什么东西？为女性怎么着？ 正德就是方正扶正的正，德行的德，正德啊，以传销布局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女德班一经曝光，人家提倡的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的惊人主张啊，引起了轩然大波。 你慢点哈。 啊， 打不还手 骂 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这是说女同志呢？ 这都想什么没事呢、 啊、 今年国庆全国首个男德班就在北京开了班了， 有男有女。 哎，跟全国各地的女德班遍地开花的火爆场景不一样啊，学做全新的好男人好伴侣好父亲的男德班，那自始至终他就没几个响应的人。 嗯， 也就仅仅有2个学员主动报名。开课的时候啊，那10多名学员呢都是主办方的老朋友， 都是托儿， 这叫捧个人场、 哦、 国内首个男德班啊，10月3号是低调开班了，上课地点呢就设在了北京6道口附近的一家茶楼包间。推开紧闭的大门，10多个人围坐在40平米的茶室，学员当中以中年男士居多，角落里啊零星还坐着2-3位女性啊，估计是旁听的。开学第一课啊，人家那个老师的助手郑重向大家念着班规。 嗯， 随后啊让学员们各自起身上来签订这份有保密的条款协议。 还保密协议 啊，这就开始了他们3天的封闭式培训呢。 不是，这3天都男德们都学什么呀？ 啊，这探访的3天时间里 啊, 啊 这男德班设置了认识并挑战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反思大男子汉气概的伤害啊，这个反思什么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能力，以及像什么婴幼儿护理技术、家庭暴力成因及干预与青少年孩子的相处艺术等等内容。什么不要男德要女德，男德班就是要颠覆传统性别，培养全新的好男人好伴侣好父亲。想出这个口号的是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著名的性学研究者方刚。2个月前呢，这个方所长啊，在自己的微博和博客高调就挂出了男德班的招生启事，呼吁网友们报名学习如何这个当这个全参与型的新好男人，全方位的新好男人，参与家务劳动，这个参与照料家人，参与养育孩子的任务。这男性网友留言的时候啊，大多数都那态度，不是不屑那就是质疑。人家说啊，这还用学？男子有财啊，就财产的财，全娇妻那就 OK 了。中国女人只要好好洗衣做饭生孩子就行了，男人们想干啥就干什么，那干什么都是对的。 可 什么给男人开什么培训班啊，难道不该是给女人开的吗？ 这都是什么人的想法？ 七嘴八舌的网友评论了 啊，这个 听起来比较，就是现在比如说宣传传统文化 开个什么什么什么国学班特别多，给小孩开的。刚才说那女德班呢是给女人开的，教的呢也都基本不太靠谱，什么打不还口骂不还口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种。现如今又来了一个男德班哈，新好男人到底用不用学呢？ 这个学啊，如果真正儿八经像他所说的，学学什么跟青少年孩子相处艺术啊，这个做家务和照顾家人能力呀，婴幼儿护理技术了解之后啊，我觉得这些也未尝不可。 嗯， 但是如果把这些东西作为一噱头，作为一种标榜的意识和态度啊，我就觉得可能稍稍有点过了。 你选男朋友时候要什么品德？ 靠谱啊。 靠谱的标准是什么呢？ 三观要相符。 什么三观呢？ 啊，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觉得那个我师傅长得帅不帅？如果你觉得我师 傅算什么三观呢？ 不，就简单举个例子嘛，就比如你觉得啊，这麻辣小龙虾好吃不好吃？你觉得吃火锅你喜欢吃清汤的还是喜欢吃麻？这就是三观。 你选男朋友的标准除了吃没靠别的是吧？ 民以食为天嘛。 哎呀，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来说说新好男人哈，比如说咱就说说男人的这个工资啊，到底交不交给老婆管？ 我还以为说这么半天要说研究研究吃火锅愿意吃清汤还是吃麻辣的呢。 你那个太过于，等你结了婚之后就面临，你比如说你男朋友变成老公了 啊， 他工资你是替他掌管呢，还是俩人各过各的呢？ 别说那远的事，您那工资是上交了还是自己各过各的？ 我肯定是不上交嘛。 真的吗？ 真的， 真自己管啊？ 什么叫上交呢？ 啊， 我们俩人反正自己花自己的呗。 啊，腰杆挺硬。 这俩人都没什么太多钱。 好吧，反正也问问大家伙的情况呗。 就是您认为其实两口子过日子，今儿咱主说男人哈、 啊、 需要什么样的品德，尤其是对于一些硬性标准，男人的钱到底应不应该让老婆来手里拿着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期待着和您一起来聊聊这些生活当中琐碎的事儿。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黄金周最后两天，各地迎来了返程高峰，各高速公路、主要国道、省道交通流量大幅增加。 嗯， 公安部交管局的负责人说了，说假期返程高峰到来啊，发现一个问题， 嗯， 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特别的啊，这个有回弹反弹的趋势 啊、 哦，就是有很多人特别不自觉，所以呢，人家公安部交管局已经部署各地公安交管部门，最大限度的向路面投入警力。继续严管严查严处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 这是得管。 哎呀，昨天下午4点，记者也是来到了八达岭高速进京路段啊，这是最后一天啊。八达岭高速五环外到四环内这路段进京方向没有明显拥堵 啊， 还是比较畅通的， 还不错呀。 但是依然有少数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占用应急车道。从五环外到四环路啊，记者数了数，一共呢遇见了3辆开着车走应急车道的。听起来3辆不多哈、 嗯、 但是你要是想这3辆这么会儿就3辆，还是挺触目惊心的。 是。 记者呢又之后去了这个京城高速，说上那边看看呗。 嗯。 进京方向的车辆基本行驶畅通，偶尔呢有车速放缓的路段，但是依然有车占用应急车道。记者也是在京城高速四环路段统计了一下。10分钟里边有8辆车占用了应急车道行驶， 哎，这就比较夸张了。 哎呀，相比较而言，机场上的这个车辆相对密集一些、 嗯、 啊。记者统计了一下，1分钟之内啊，有10辆左右的机动车开上了应急车道。这从10分钟1辆、10分钟8辆到1分钟10辆，这可见不同路段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啊不守规矩的人 情况。嗯， 八达岭高速路口一位出租司机跟自己说呢，跟记者说要开到机动车道上的话，一般啊先会看看，比如说有没有电子探头啊，要是没有啊就敢开应急车道上去，有探头那肯定不敢开呀、啊、你看占用应急车道比较多的那些路段都是因为没电子探头、 哦、 啊。除此之外他也承认开上应急车道呢也不安全， 这还知道哈、 啊、有一位刚从高速路口开车出来停在路边的李先生说一般十一假期啊6号比7号堵、 嗯、 啊，今儿不算堵 啊、哦、 自己在路上也遇到啊个把车开上应急车道的人，哎呀，好像有些司机把占用应急车道当成习惯了，不堵车的时候啊也开上去啊，就觉得你说你开上去可能是真是习惯，平时就这么开的。 哎呀，这个素质还是有待提高。没有紧急情况，你就别开上去了，对别人对自己都不安全。 这是呗。 不光是不安全，而且还占用了别人的生命通道。 是。 咱们大家都知道，应急车道真是发生车祸，比如说有急救的一些病人， 嗯， 那是生命通道一路畅通，应该是 十万火急的事儿啊。 关键是这种行为真的是让我们特别鄙视啊！有的时候我走三环，就是国贸桥一盘桥一上来，真的是一路上就看见七八辆都是少的。走应急车道的 是吧？ 北京的这个叫什么探头就算密的， 嗯 啊，这个但是还是觉得有的时候真应该好好把他们抓着一个现行。 对，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可能他自己平常也不想走应急车道，但是就堵在后边了。我看着烦，我想超车， 嗯， 超车又没有地方超，我压一下应急车道，我超车， 那也不对啊， 这也是很危险的行为， 这也是违法行为。 是的， 所以在这儿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走应急车道罚钱啊，200块钱， 那是小事儿，其实 对扣6分。如果是啊运营车辆，比如出租车被逮着了，直接扣12分，因为这个可能是跟它的性质密切相关的。 嗯， 我们还是奉劝大家。啊，千万别走，别为了图那一时便利。有些人那天跟一朋友聊天，一个女的 啊， 不行，我开车我就受不了堵车，我看着堵车我就走应急车道， 啊， 没应急车道我就走公交车道， 可不能哎， 啊。所以遇见这样的司机，是不是应该回炉好好学学去呢？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好男人，新好男人，尤其是私房钱啊，这个钱工资啊，到底私房钱和今儿我们说的话题好像不太搭界哈，啊。 谁说私房钱？人说这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谁， 哎？自己挣的工钱是不是应该上交？等等， 啊， 笨猫说了。钱少交了好，钱少就交了啊，然后没准用的比自己挣的还多的。 那钱多了之后怎么办呢？ 哎呀，嘎的一下就没了，说还不如说说男人该不该有私房钱，求取经。六，哎呀，您 有经验分享吗，师傅？ 您可以存公交卡里嘛， 是坏招啊！ 不是，公交卡用的能力地方还是很多的， 这就是不交好 啊， 那是花开说，这夫妻俩的工资啊，不一定非要交给谁， 嗯， 谁会管家，谁会理财就交给谁。 哦， 俩人工资啊，一定要这个和在一起啊，利于理财， 嗯， 各拿各的，不太好攒钱。 哎呀，这个切身体会啊，4月底之前啊，我老婆跟我说，哎，我有点小钱儿啊，你要不然拿着。算我的啊，炒股，炒个股呗。 啊 啊，我就拿着他那点小钱，真没多少钱，就扔进去 了。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猜到了。 哎，后来连小小钱都不剩。 这个本金也没还人家。 那只能躺着了。 行吧，这祝你好运啊。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理财这种事儿吧，也是有风险的，最好买那种保本的。啊，这样不至于产生家庭矛盾。 反正还是说这个家里理财这事儿能者多劳吧，哈， 是吗？ 也不一定非给男人还是给女人定个性， 啊， 就是谁行谁来。 你看我们家就属于自己花自己的，如果家里边准备添个大件儿， 嗯， 啊，那就看看自己兜里有多少钱，对方兜里有多少钱， 这就是遇上家里两口子都是能者 啊。我们大件基本上也就是下个馆子吃个饭。 吃清汤的还是吃麻辣？ 哎，又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男人，新好男人的标准您认为是什么？家里边尤其是男性挣的钱，您认为是不是应该交给老婆管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受马甸桥出京事故影响，德外大街的出京方向行驶缓慢，您可以绕行西直门北大街来行驶。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最近西城区的陈先生反映说，西海公园啊，钓鱼的人特别多，围鱼的区域也越来越多。这公园水域本来就不大，现在差不多都被围起来了。陈先生说啊，以前啊钓鱼的不多，沿湖散步啊视野也不错，自从用网子来围起来水面收费钓鱼以后啊，这公园的水面就被瓜分了。这一下欣赏风景就变成了很奢侈的事儿了。在西海北沿的围渔区内啊，有一座类似于栈桥的木质建筑，大约长50米吧，左右两边呢各是对称有2个喝茶的亭子，2座露天的垂钓台。在栈桥入口处啊，写有西海垂钓园字样。记者也问了问人家垂钓中心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啊，这个栈桥啊也是供游人钓鱼用的，因为环境好，所以呢收费也比较高。根据这位负责人反映啊，这个栈桥的垂钓台啊，在建好后不久又拆除了一部分。人家说啊，之前的垂钓台呀，那是有棚子的，但是有居民不理解呀，向西城区园林局举报，于是我们就把那棚子给拆了。市民陈先生就是认为啊，钓鱼本身啊是一件能愉悦身心的事儿，但是把湖都给围上，有点煞风景。这么一围啊，让前来游园的人啥也看不了了。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控制围鱼的范围。西海中心垂钓负责人也说啊，围鱼呢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半公益行为，由于涉及到西海公园水面规划，包括西海垂钓园的建设，我们都有向上级主管部门西城区园林局报备过。 这个可能就是多年的一下这个感觉变了哈。不管怎么说哈，这个西海那一片包括后海这一片吧，还是觉得恢复原状啊，您可以有些地方比如说规划一下钓鱼，满足一些朋友的需求，千万千万别把这个地方弄得太过于商业化。 对，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逛街遛弯的好地方。昨天晚上8点多，大兴区西红门新开的一个商场里边，因为与别人产生了情感纠纷，一男子在商场里边被人用刀给扎伤，而且呢非常不幸人还没了。 哎呦， 目前警方呢正在抓捕行凶者。昨天晚上呢，就网友在微博当中说，这个商场3楼一个咖啡店门前，一名男子身中数刀倒地。网友发在微博上的图片显示啊，这名男子身穿天蓝色的 T 恤，藏蓝色牛仔裤，棕色皮鞋，左手撑地，右手捂着胸口，当时已经不能站立，躺在那儿了，周围有群众上前施救并且报警。有一位目击者说呀，事发的时候呢，在昨天晚上8点多，他正和爱人啊在这个购物中心的3层休息，突然之间就看见一个男的追着另外一名男子，两个人就跑到咖啡馆门口了。可以看到后边追的这个男的身上藏着刀呢。 哎呦， 在两个人追到这个咖啡馆门前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啊拽着拿刀的男子说，求求你别打了。我看了一眼那个被追的男的，身上中了好多刀，腰啊腰部都是血，已经把衣服都浸透了。先被扎的男子倒地呢，持刀男子也随后离开了现场。今天上午呢，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商场，据商场安全部门的郑经理介绍说，事发的时候呢，这名男子左腹部受伤，有一名女子啊一直抱着被扎伤的男子。开始的时候呢，这名男子还有意识，等救援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因为失血过多出现了休克。据记者了解的说，这名男子非常年轻，才20多岁。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嘛，把男子送往医院，但是还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事后有媒体报道说啊，被扎男子的妻子讲述啊，这个丈夫呢和一名另外一名女子可能之间有一些关系纠葛， 持刀伤人的就是那个啊，跟他有关系那女子的丈夫、 哦、 啊，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就是这件事儿。今天上午呢，警方也证实被捅男子已经死亡，确实是因为感情纠纷引起的。目前呢，行凶的嫌疑人已经被锁定了，警方呢正在抓捕，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所以今天看到大过完节看到这样的一起事件呢，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痛心啊。哎呀，所以人有的时候千万别钻牛角尖儿， 真是给人逼急了， 是吧、嗯、有的时候千万就是因为一些纠葛，或者因为情感金钱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不至于如此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 对，其实说实话啊、嗯、再大的气再大的委屈，能到了伤人性命的这地步啊，确实犯不上，因为你在伤他性命的同时，你自己的性命也画上了一个问号，是吧？都某啊，姓都这位先生啊，喝了酒之后在路上啊遇到了这个素不相识但是同样喝了酒的贾某。 嗯， 后来两个人一起就来到了狭窄而且没有护栏的小桥上。 嗯， 这都某啊主动就拉扯贾某，这俩人喝大了嘛哈，最终啊因为重心不稳，结果两个人一同就掉下桥下这个湍急的水流当中，导致贾某溺水身亡。 哎呦， 记者昨天了解到，朝阳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一审判处都某有期徒刑3年，并且赔偿死者家属3.8万余元。事发之前呢，这都某在北京的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本来呀他应该上晚班，但是啊没经过队长同意就擅自离岗。而58岁的被害人就是吊桥底下那个啊，那是北京某医院的保洁员。现场有几名目击证人说啊，事发的时候他们俩就站在水泥桥上，小桥啊只有1米左右宽，都没有护栏，而且、啊、当时刚刚下过雨，这本来就湿滑，这桥下水流也湍急。其中站在水泥桥南侧的矮个男子啊，就是那个案件当中的都某，把手里塑料瓶扔到了水泥桥下。 嗯， 然后对着站在北侧的高个红衣男子，就是那贾某啊，跟人说咱俩一起跳下去你敢吗？ 呵， 后来矮个的男子啊先用手去抓高个男子胸口的衣服、 嗯、 两个人就是拉扯起来了呗哈。高个的男子往后退了2-3步，没想到右脚一下就踩空了，一下就掉河里了。随后啊，矮个的男子也坠入河中，两个人都在河里露了一下头。矮个男子啊，后来游上了岸，而高个的男子啊，就没游上来。其中一名目击者当时就报了警，并且在警察到来之前啊，一直就跟着这名矮个的男子，直到警察将他抓获。庭审当中，矮个男子贾某啊，这个家属提出了向啊，不是高个男子贾某的家属啊，提出了向这个矮个男子都某要38万块钱的赔偿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都某在狭窄没有护栏的小桥上主动和被害人发生了拉扯的行为，而且呢确实是在汛期，桥下水流湍急，应该预见被害人可能因为他的拉扯行为跌落水中有溺亡而没有预见，导致被害人落水溺亡，所以啊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都某是自愿认罪，法院呢对他酌情啊这个予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都某有期徒刑3年、 嗯、 赔偿死者家属3.8万余元。 38万变3.8万了 啊，反正这赔多少钱命都没了。 对，赔多少钱命都没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啊、这个喝完酒之后啊，不管您跟谁喝酒哈、啊、出去回家最好能够跟大家一起回去啊，就是有人护送回家。你说你这不回家找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还扔一瓶子说你敢跳去吗？这比谁勇气大是吗？ 而且这大街上互相不认识的这个、 啊、 尤其是喝了酒大半夜的，这站在道边上唠什么唠啊，是吧？不赶紧回家睡觉的多危险呢。 什么叫唠？ 唠嗑。你说他们两个要是不站在路边上开始聊天的话、 哦、 这还什么相约上小墙上我跳下去你敢不敢？ 有机会咱们再单找一天说聊天啊，唠嗑聊天侃大山， 说搭讪。 这都是什么词儿？ 搭讪嘛，你说他们俩、 哦、搭讪， 这在路边不就搭讪了吗？ 这我一直以为搭讪都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这叫搭讪啊，俩男的也算啊？ 我觉得算。 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里边就是新好男人，您认为标准是什么 啊？ 尤其是男人的这个工资啊， 嗯、 这点钱呐、啊，到底应不应该交给女人手里边哈、啊 嗯？ 大家都可以发送自己的看法。张耀辉说：“我就受不了夫妻俩各花各的钱。”感觉隔着心呢，不像一家人。 这怎么会不像一家人呢？ 当事人要站出来解释一下了。 我们俩人基本上，你比如说一块出去啊，谁兜里带钱了买菜谁出啊，下馆子也是谁兜里带钱了谁出。 这刚才广告的时候、啊、我师傅还跟我说呢，说那我说是吃清汤的还是吃麻辣的呀、 啊、 我师傅跟我说说那个我付麻辣的，那媳妇儿付清汤的那份钱。 不至于，算计成这样的日子就没什么劲了、啊、 开玩笑了、 啊、现在说付款多好多方便，你说 AA 的那种同学之间的有个手机带指纹就付了对吧，你收了多少钱，你手机你敢交老婆吗？ 这两回事儿啊， 是 这两回事 儿。不吃草的牛说这是一老话题 啊， 过去旧社会的时候、 嗯、 男人挣钱比女人多，有的时候男人挣钱女人持家，为了管住男人有钱乱花，抽烟喝酒寻花问柳，这还一套一套的。女主人通常要求男人每月上交工资， 是 啊，现如今女人和男人都有工作， 哎， 很多女人不比男人工资低啊，观念也改变了。 是， 大多数家庭谁爱管钱谁管啊，谁愿意理财谁管钱，钱都是合在一起啊、 嗯、 用，包括双方父母的这个孝敬费用，民主商量着花钱最好。 哎，这我特别同意 啊， 还是能者多劳，就是谁愿意管这个，谁有能力管，谁有精力管，谁来管，还真未必一定定性归男人管和归女人管。 而且现在你说实话啊，你不买什么特别大的件，你比如说你买房啊，你可能管你媳妇要钱管你老公要钱都不行，得管爹妈要钱对吧。这大件儿，你说生活当中你就是买米买面，那这谁出去买谁花钱呗。 我要买包麻辣火锅底料。 你也就是火锅这点东西。大老王说构成新好男人的细节还挺多的、 啊、 其实归根到底是看他爱老婆的程度和家庭的责任感。 这话没错 啊，细节还是很多的，不光是兜里的钱到底给不给老婆管对吧，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一起来仔细衡量。 其实这过日子的事儿还真不是算计的事儿、 啊、 他得用心去付出。 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事儿，也是应该用心去付出，结果呢这心稍微的宽了点 啊 有一男的也是独自爬山的时候迷路了，而且呢非常不小心不慎滑跌到怀柔一处大坝的顶部，被困了一宿。昨天早上起来，怀柔消防局汤河口中队出动，终于把这男的给救出来了。昨天早上起来7:57将近8点那会儿，汤河口中队接到了指挥中心的命令，说大地水库大坝的上边有一个男的被困了。于是呢人家中队立即出动了一部抢险车，6个人赶到现场。到达现场之后啊，一问啊，这个男的呢是四川人，头一宿啊夜里边独自爬山。你说现在如今这个爱好它也比较广泛啊，夜里边敢独自爬山，因为光线实在是太暗了，所以就迷失方向了。不慎啊脚底下一滑，就直接到这个大坝的顶部了。 嗯， 随身携带的东西啊全都顺着这个大坝滑到了水库里边去。 你看多危险，人没滑进去。 哎呀，由于大坝的顶部中间啊还有一处泄水口啊，男的就没办法穿行到对面啊，所以就困在这大坝底儿上。哎呦，这昨天早晨被路过的村民发现报警了。你想手机这些东西估计都掉湖里边了。 就在那儿挂了一宿。 啊，掉水库里边了。消防员现场勘查啊，发现这大坝高大约70米啊，坝顶宽度呢是2米，中间这个泄水口长约10米，高5米，宽50厘米。考虑到这已经被困了一宿了， 嗯， 这没吃东西啊，身体状况肯定挺差的，于是赶紧救人吧。 嗯， 利用携带的两节拉梯还有一些绳索搭建了一个生命通道，两名救援人员下到顶这个坝顶部啊，把被困者给救出来了。所以呢人家在这儿也是特别提醒广大驴友 啊 知道什么叫驴友吧， 知道这是出去旅游的这些小朋友们， 嗨、哎、就是爱走个野路的这些朋友 啊， 千万千万别一个人啊游览没有开发的景区， 别爬野山涉野水、 哎、没错，如果遇见被困的时候您保持冷静啊，及时寻找专业的救援力量求助，千万千万别擅自行动。你说不行，我非得看过 007 吗？007 啊， 有一集从大坝上缓降啊，下到一水库里边。 是， 然后呢，这个我们曾经也玩过这个大坝缓降，但是在专业运动员带领之下。 人家那是拍电影呢，那是假的。 我们那是真道降来的啊，但是我们那是专业登山运动员陪着呀，所以您这个别以为自己懂点什么啊，就是上去试试。 一个人摸黑就上了野山，你 太危险了，关键是。 哎呀，我都心疼您那命。 关键在这儿，我们也想说，反正今年假期也没了啊，您要不然要是还有年假的话，最好能确保安全。其实甭管哪年假期，也不应该冒险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8518这位朋友太乐了 啊！ 我觉得吧， 嗯， 这个